北京时间八点整，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九十八点六，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 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无语不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零三分，各位好，这里是乌鱼来了，我是您的朋友远远。 各位好，我是于思淼，大家早。 嗯，今天是星期一了，有没有振作起精神呢？ 当然有了，刚刚听到这首歌，简直是感觉振奋人心啊， 为之一振呐。 而且今天是春分， 哎，是。待会儿呢，关于节气呢，我们也会有具体的这个解说。 嗯，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吧，因为呢，从这周进入到这一周开始，有没有感觉到明显天气又转冷了？就是那种倒春寒的天气感觉又出现了， 今天早上一起床就感觉有一点。 是， 嗯， 那么今天呢，3月20号，今天的天气是小雨转阴的，最高温度12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那么预计呢，本周到了这个后期，也就是周四周五的时候呢，这个天气气温呢还将会有进一步的回落，也提醒各位在这一周要多穿衣服啦。 是的， 嗯 嗯，尤其是今天这个天气啊，真的是不太尽如人意 啊。是啊是啊， 所以今天我们说完天气就应该说一下今天。不宜自拍呀、啊，光线不太好。 对于自拍的人来说，任何的天气、任何的情况都不能阻挡他自拍的那份热情。 那倒也是。 嗯 嗯， 我们今天跟各位聊的话题呢，实际呢也是说一个让各位在这样的天气的映衬之下，心情会比较 更加 忧虑的一件事情。我们今天想跟各位聊一聊，就是什么事情曾经让你惊出了一身冷汗。 坦白说啊， 嗯， 就是我当看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已经感觉有点后背发凉。 哎，是 因为我是一直觉得鲸这个字啊， 嗯， 就是会感觉就像咱们表情包那个小兔子一样，它就真的是特别的象形。 哎， 你一看到它，你就能好像能感受到那种惊吓的感觉， 就开始发汗了，是吧？ 有一点，有一点。嗯， 微信公众号 YJTP 九八六，欢迎您来告诉我们。刚刚提到了今天的节气，那么今天呢是春分的节气了，预计在今天晚上的6:29，好准确的一个时间，将迎来春分的节气，吃了春分饭，一天长一线，这是民间的一个俗语啊。那么这个昼夜呢，将都是12个小时，在此之后呢，北半球的这个白天的时间会变长。而且到了春分的节气，我国大部分地区呢就变成桃红柳绿、莺飞草长这样一个最美妙的时光了。那么春分到，脸蛋翘也是在这一天当中呢最容易把鸡蛋立起来。您如果有好奇心的话，可以回家试一试。还有就是昼夜温差较大，雨水比较多，还是需要您注意保暖。所以哎，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日子当中， 嗯， 我们出行要带上好心情。 是的， 嗯， 刚刚说到立鸡蛋的事儿啊， 哎， 我记得是去年的时候，我也想立一下鸡蛋，然后就是大人没有小孩的那种就是天真的心啊，我觉得就特别的不是，不推荐大家这样思考。 哎， 然后我就把下面，然后凿了一个小小的，想让它立住，结果就留了一桌子。 所以我觉得就是，比如说在。就是像立鸡蛋呀，搞这些精细活的时候， 嗯， 实际上呢，你是有那种如履薄冰，然后很容易惊出一身汗这样的一种体验。 对啊，就是为了脸蛋翘嘛。 哎， 嗯，跟脸蛋翘有什么关系？ 你还真是顽皮啊！ 继续来看一位有着芭蕾舞梦的女孩。 嗯， 来看呢，芭蕾舞者的身材啊，一般都是比较纤细修长的。 是的， 但是呢，美国一名15岁的少女呢，用自己的坚持与努力打破了这项刻板的印象，获得了无数网友的掌声。那据报道呢，这名15岁的女孩啊，有着丰满的身形，但是她的芭蕾挥鞭转的动作却相当的灵活啊，一般是毫不费力就能够一口气完成11个挥鞭转。 嗯嗯，啊，不懂芭蕾，但是呢，想一想，一个这个美丽的女孩，然后呢，在这个舞动，我觉得就是一个很美妙的这样的一个画面。 我觉得，如果以我的理解，挥鞭转就是不是就像那个小鞭子抽了一下陀螺， 啊， 然后它就不停的在那转， 转个不停哈。 对， 嗯，这个网友呢也是。非常赞美这个姑娘，因为觉得她充满信心，而且懂得欣赏自己的美，说呢她是现代女性的榜样。这姑娘表示了，说很多网友留言表示，她对于不同身材的人来说呢是一种启发。那这些评论呢也让这姑娘更加充满信心。虽然呢她提到重量不是决定成败的要素啊，最重要的是对自己有舞蹈的热情，但是他还是希望以自己的例子能够启发更多的人，而且呢让女性千万不要被刻板的印象束缚住自己的头脑和这个兴趣。 真是他真是激励了我那个想要跳芭蕾的心啊。 是啊是啊，我也决定要先去买一双芭蕾舞鞋。 真的，我觉得有关芭蕾的一切都特别美。 嗯， 来看对于相同体型的女生啊，常会在追求梦想的路上遇到阻碍，所以这位女孩的建议，只要是为了想得到的一切，要比别人多付出2倍的努力，那么向看不起的人证明谁才是错的。如果真的是自己所热爱的事情，就不要让任何人去阻止你。 嗯 嗯， 有些人呢做一件事情，可能开始的时候只是真的就是跟那些就是不看好你的人要斗一斗，然后不服这口气。 对， 但是呢当他真正的就是比如说达到他要想要的那个目的的时候呢，他可能就已经觉得这些什么斗气啊这些都已经不是什么事儿了，就已经开始释怀了。 对对对， 因为从这个爱好当中已经满足自己这个真正的这种梦想了。 嗯，没错。我觉得怎么了？ 没有没有。接着说，接着说。 我觉得媛姐刚才说的特别好，其实就是基本上概括了这个美丽的女孩这种情况。你看， 嗯， 她都能够一口气完成11个挥鞭转了，你说减肥对她来说是事儿吗？ 嗯， 但是她就想向世人证明，为什么我们胖嘟嘟的人就不能挥鞭转？ 没错没错， 就是转给你们看。 确实很励志的一个姑娘啊。嗯，但是呢，说到了这个，体型 胖瘦的事 儿哈，就是很多人不是一直在励志吗？什么三月不减肥，四月徒伤悲啊，说了好多很有道理的话。可是呢，减肥大业似乎还是在荒废当中。我们今天呢，跟各位就来聊一聊吧，就是如何，让你体验一份科学瘦身的这样的健康的感觉。 说到这个事儿啊， 嗯， 我只有一个词能概括自己的这种情况， 哎， 就是，哎。 一声叹息，但是好像信息量很大。 好，我们来看一下比较科学的瘦身攻略啊。 嗯嗯，我们先来就是认识一下自己到底是属于哪个体型的人。就说如果你觉得对自己的身材觉得它偏胖的话呢，您可以找一找自己到底是属于哪种体型。比如说您是上身肥胖，那么应该是缺乏运动为主。如果您是下身肥胖，那么可能和遗传因素有关系。如果您全身都肥胖的话呢，那可能就是要在饮食习惯当中找找原因了。 嗯，来看一下。没有，因为圆儿姐特别细心。 嗯， 我们的印象是说对症下药，你是哪种肥胖的时候，圆儿姐特意找了三个图，然后告诉他上身肥胖、下身肥胖、全身肥胖。然后当你说第一句话， 嗯， 好，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几种肥胖的时候， 嗯， 我忽然间脑洞大开，我们先认识一下这几位朋友。 那还认识什么别人呢？我们就认识自己就行了。 好，我们来看越吃越瘦，收好八个小妙招啊！ 哎， 那第一可以减少热量的摄入，那么将每天的热量摄入啊减少100千卡，那么在大约5个星期之后呢，就能减肥4公斤。第二呢，就是改变饮食结构，那不减饮食量，而应该去改变饮食的结构。比如说用水果、蔬菜和谷物去取代高脂的食物，也可以用流质的食物代替日常的膳食， 嗯， 但是呢要营养全面。 哎，还有就是有人说饭前喝汤苗条健康，这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呢进食的顺序影响着食量和食欲的重要的因素。饭前先喝汤，然后接着吃一些蔬菜类的，然后再吃饭。尽量呢，先用热量较低的食物来填饱肚子，这样您再摄取热量高的食物，可能就没有，就不会吃那么多了。 嗯 嗯，还有就是呢，咀嚼的时候呢，每嚼一口大概要在15到20下，因为研究发现了，说细嚼慢咽呢，不但能够帮助我们肠胃的消化，而且让人容易产生饱腹感。 嗯。再来看一下，可以用小盘子吃饭。那相同分量的食物，如果用大盘子吃的话，进食者呢会觉得没有达到平均量而吃的更多。 嗯， 如果换成小盘子，就感觉比较丰盛啦，也会吃的比较少。还有呢，就是多喝水。那喝水呢，加速体内的代谢循环，而且可以促进脂肪的燃烧。少喝饮料，那饮料中啊，糖分是很高的，那么对于健康和减肥都是不利的。 嗯，那么说到吃呢，还建议您在安静的地方来用餐，因为比较嘈杂的环境呢，真的容易刺激到人的神经系统，让人心跳加速、血压升高，更容易产生饥饿的感觉，从而吃更多的东西，心理影响也挺重要的。啊，那甜点呢，建议您放在早餐吃吧。这个早晨呢，人体的新陈代谢也是最旺盛的阶段，最适合消耗高热量的食物。 嗯，所以说我们有什么特别喜欢吃但是又不应该吃的东西，我们就放在早饭的时候吃。 是啊是啊， 对不对？ 下了节目去寻觅一块巧克力蛋糕。 嗯，刚刚跟大家说的是越吃越瘦的八个小妙招，我们还有一些有关运动的妙招可以告诉大家。 嗯， 可是呢，我们要先来听一首歌。今天呢，也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 什么事情让您惊出了一身冷汗？ 是的，刚刚我就惊出了一身冷汗。好吧，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歌，这是一首来自苏打绿和陈嘉华的《你被写在我的歌里》。 滋养了干涸，相信我能是你的。 去幻想，像我内心躲避惯的渴望，仿佛能看见明日两串脚印的走廊， 忧伤有时候竟被你调味的像可糖， 是你抓紧我往前去张望，往我内心夹岸群花盛放，我被写在你的眼睛里张扬。 写在我的歌里，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就是呢，什么事情曾经让你惊出过一身冷汗。哎，其实又要想说到咱们这个上早班综合症了。 是 就真的是，你不觉得从你早晨然后在半梦半醒之间，然后开始闹钟已经开始在响了，然后那个时候其实你就是一种很紧张的状态，就很怕比如说误了时间呢，或者是路上的路这个路上拥堵不拥堵吧，就反正就会想很多事情，然后如果真的遇到了你不想发生的情况的时候，真的会惊出一身冷汗。 对，尤其是我像这种新手在路上啊，真的尤其遇到早高峰的时候。 你已经新手两年了好吗？ 但是在我心里我就还是一个新人 啊。是啊你开心就好啊。 哎呀，被你揭穿了，真是！哎呀，笑得我惊出了一身 冷 汗。 我们今天聊的话题，看看各位有没有响应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GTP986，来看看发言的朋友。 好，我们来看吧。 嗯， 这位叫杨小赖的朋友说，这个国小的时候检查手帕忘带了。后来呢，在小饭盒袋子，忘带了之后，那饭盒袋子叠成小四方的握在手里， 被最疼爱我的老师发现了，一身冷汗。 哦， 你还挺聪明的。 是啊是啊，真是个机智的朋友， 小饭袋。 嗯， Coco 豆说了啊，他说呢，我觉得我真的想一想那件事情，是我自己是很幸运的，就是初中啊周末自习的时候，窗边的就是这个旁边的窗户突然掉下来了， 嗯， 砸到我同学，没有砸到我、 哦、 然后大学隔壁宿舍有一个更幸运，他呢是睡在上下的铁架床上， 嗯， 上铺突然床板塌了，连人都掉了下来，而幸亏下铺没有人在。 哦，那这个真的是特别的惊险。 嗯，就是事后很多年，每当想起来还会惊出一身冷汗吧。 确实这样，后怕呀，肯定是后怕。 对对对对， 哎呀，学校能不能给孩子们换一点结实点的？ 是啊， 教学用具还有寝室的这些寝。 哎， 太可怕了！ 又想到了很多人心里的那个心头的梦魇，就是 吊扇。 对对对，上学的时候看到吊扇就会觉得它很不安全。 是，确实是这样，尤其是那种给人一种年久失修感觉的吊扇啊。嗯，来看转弯过来的大公交车慢慢向直行，我所乘的出租车靠近的时候，特别怕它撞上或者是倒下， 哎， 很害怕。 哦， 这个我也很害怕。 哎，我想到了，我就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嗯， 然后，哎，我记不太清楚，反正是在就是好像是刚刚下过雪， 嗯， 然后呢地面有一点结冰的时候，然后呢咱们单位对面不就有车站吗？我当时呢是卡着那个点儿，然后去赶车，正好看到车开过来，然后整个人还是以这个很快速的，然后要跑过马路。结果车马上就要进站了，然后我当时呢就在车前边的时候，脚踩上来就地面有一块很滑的那个冰，然后整个人就幸好我当时稳住了，然后身子是往前倾的，然后就跑过去了、 嗯、 要不然的话，如果我当时滑在那儿，这个车正好开进站，可能就是很危险的一幕。我现在想一想，我也觉得哎呀，为什么不踏踏实实的，然后安安全全的过马路，然后等下辆车呢？ 我已经多少次拉着你的小手跟你说你不适合跑步，你怎么就是不听呢？多危险、啊、 可是老姐姐对自己的运动细胞还是有那么的有信心。 所以要提醒各位朋友们，即使要有点着急的时候、嗯、一定要走 对对对对 斑马线，或者就是你就等一会儿，对不对？ 安全第一、啊、 没准就一会儿两年的新手缓缓驶出单位就能够把你送回去。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千万不要抢那个几秒钟的时间。 来看这位朋友说，女儿第一次游泳的时候给她带好了这个各种装备之后呢，以为完全可以保证她浮在水上， 嗯， 然后就直接把孩子扔到了1米5深的池子里，结果孩子的头直接没入水中，过了几秒才浮上来，我当时吓呆了，还好女儿一点都没紧张，也没呛水，吓死我了、 嗯、还 这是一个坑娃的家长。 是啊是是啊，我还挺心疼那闺女的。 对呀、 啊、嗯，来看这朋友吧，叫李峰，他说呢，下班走在家门口，一摸包，钥匙忘单位了，手里边拎着刚买好的盒饭。希望你单位离家真的不远，要不然的话还是到朋友家去凑合凑合吧。 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好不容易在特别堵的情况下， 嗯， 往前挪了两个路口，发现没带手机、 哎， 然后不擅长掉头的我又要掉头回来带手机，但是心里真的，哎呀，我就不要你了好不好？后来想了想，哎，还是不行，还要跟家里联系呢。 哎，我现在终于相信你确实是新手了。 但这件事情是发生在6年前了。 哦哦哦， 有没有谱了？还 你这个新手的资历真的已经很久了，好多年。 继续来看这位朋友说， 嗯。 去年实习的时候，实习那个地方的老师啊，对兰花是情有独钟的。 哎， 在我们那个办公室养了100多盆，确实是情有独钟。 是 啊，那他并不是每天都来上班啊，一周也就来2天。那一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和其他的实习生聊天，就正说到他今天会不会来的时候，我说如果来的话，一定是来浇花。刚说完，他就端着饭盆儿啊走到我们桌，我当时真是惊出一身冷汗。作为一个实习生，不要胡乱去议论老师。 没错没错，所以这件事情也提醒我们，任何时候不要议论他人。 对，尤其是都能养100多盆兰花。 对呀、 啊，赤裸裸的炫富啊！ 没错啊。再来啊，他其实是炫耀自己办公室有多大，是吗？来看这个叫沃的朋友，他说了， 容易被惊出一身冷汗的事情，就是比如说突然找不到很重要的东西。嗯， 那确实是， 对，常常有这样的体验啊。 比如说， 嗯，就是可能其实吧，我觉得就是很多很多人其实还是有一些好习惯，比如说呢，重要的东西要把它收藏好，但是因为你把它收藏好了，可能你比较放心，你就不太容易再会去想它。突然有一天要用到这个重要东西的时候，突然那一刻心里其实会很慌张，就是我到底把它放哪儿了啊？我这么久没有想起它来，它是不是还安好的放在我放的好的地方？ 嗯， 就会有那样的忐忑。 对，确实是，尤其越小的时候，你越小的时候，大人眼中根本就，什么小玩意儿就不太值钱，也他认为不太珍贵的东西， 是 在咱们心里就特别珍贵， 很宝贵， 是吧？恨不得就是压在枕头下面的枕套里，缝在里面的那种。其实你可能翻出来就，比如一个糖纸， 它已经不在了， 你被妈妈扔掉了。 对， 哎，继续来看， 嗯。 什么会吓出一身冷汗呢？北平的播音就说了，这个高考的时候突然困意涌出，你心还真是大呢。 你是想说出题老师出的这个题目为什么这么催眠呢？看着看着就困了， 厉害了啊，学霸。 哎，但是也看到一个朋友说的也是这个上学时期啊，他说老师在讲台上念成绩的时候，我想下就是念完成绩之后你会大汗淋漓吧？就。 哎，我记得我小时候被念成绩也特别紧张， 嗯， 就是不管就是进步了没有都紧张。 对，还有就是老师念什么名次啊这些的时候，嗯，就很担心自己从前十名滑落呀。 从前十名滑落到第40多名。 这种差距可能内心是接受不了的。 所以你从小学习就好，我早就看出来了。 是啊是啊，全班20人，你说说要滑落到40多名是什么感觉？ 哎呀，我都信了。 嗯， 我才不信呢。来看悠悠说了，我们小时候都可怜啊，家里也不让养宠物啊什么的。 啊， 他说我老公就喜欢小动物啊，小学的时候就在厕所抓了一个小昆虫，放在床底下养。然后有一天他妈打扫卫生。然后我猜老人家当时肯定是惊出一大身的冷汗。哎呀，像这种情况下可能我妈就把我扔了。 对对对对对， 没人带小宠物， 留他不留你。 嗯， 你自己决定吧。来看这朋友啊，哎，这真的是受你启发了。这个叫大头管家，他说呢，我也是新手啊，开车熄火 N 次，强行并线加闯红灯，哎呀，在一次路途上全部经历了一遍，开得比电动车还慢，我们不坐还不行。哦，就是他不是新手，他是吐槽他身边的一个新手开车。 我没有吧，我没有吧。 你没有，你是就开车是属于那种最规矩的。我觉得其实很多新手其实开车是严格遵守交通规则的。 对 对, 对， 反而是很多老司机有的时候呢会有这样那样的这个不文明现象发生， 总是想秀一下自己的车技。 是啊是啊， 嗯 嗯, 嗯，注意一下这个人，没准是想博得你的芳心 啊。 来看这位朋友说，去年的一个大型演出，注意是大型演出啊， 嗯， 本来说好要放环音啊，就是假唱的意思 啊， 结果走到台上我发现居然放的是伴奏，也只能是硬着头皮唱下来了。关键是那首歌我完全没有练过呀，后来唱完之后觉得一身冷汗， 就 要演砸了，他说就快被弄死了。 有这么严重吗？ 那肯定就是就是大家观众也不是那么好欺骗的，大家眼睛都是雪亮的呀。 啊，对， 一眼看出那口型不对是吧？你这糊弄谁呢？下去吧。 虽然说也听不下去呀，实在 是啊。 哎呀，这样的经历可能会鞭策一个人以后要认真对待，有一份敬业的心啊。 其实演出之前的那种紧张， 嗯，你应该会有吧？ 也是能体会。 嗯， 你没有吗？ 我没有啊，没什么舞台经验呀。 谁说的？每次你都参加大型文艺汇演的大型诗歌朗诵啊，对不对？ 啊，所以我还是想向你取经啊。 别人向我取这种特别紧张的心情的经历，真的是，就是我每次演出之前，我基本上手心都要出汗。 啊，会有这种，就是不管在台上看起来多么的压得住台，但实际呢，内心呢都还是会有一些就是 那 小紧张， 其实是崩溃的。其实我小的时候演出，我妈经常会安慰我说：“没事儿，你长大了脸皮厚一点，你就不会这么紧张了。”结果我就发现，长大了脸皮也厚了，还是紧张。 那可能就是这个， 好了、嗯、我们到中间广告的时间了、 哎、惊出一身冷汗呢。欢迎各位把想说要说的发送给我们微信公众号 YGTP986， 我们稍事休息，段广告之后回来接着说。 人生有风，与您相伴， 源于皇家，出自大姓，中华老字号 永丰酒坊。 三月里平安车险送好礼，别客气，快打电话来领取。 三到五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来电报价就送电水壶，快快拨打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天天鱼，月月鱼，年年鱼。加入年年鱼老坛酸菜鱼，年年有余。详情请洽门先生，加盟电话8590-4265，8590-4265，8590-4265。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986。 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无语不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 时间早上的8:32，各位好，这里是乌鱼来了，我是您的朋友圆圆。 各位好，我是于思淼。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就是说一说有没有那种让您惊出一身汗的事儿。 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 YGTP986。 有没有朋友听着我们上半段聊天的时候，就会觉得一惊一乍的，哎呀，后背都湿了。 明明是说惊出一身汗的事儿，两个人嘎嘎嘎嘎嘎。 惊出一身冷汗的体验，相信呢生活当中很多人都有，欢迎和我们来分享。我们呢接着来说资讯吧。 嗯， 上半段呢留了一个悬念，就是说到了 有关运动的事儿。 是啊、嗯、这个为什么天天运动但是还是感觉身形没有什么变化呢？可能就是进入了运动的误区。我们今天呢就来把这些误区跟各位来分享一下。比如说早上空腹做有氧运动，有人觉得呢早上刚起床，这个人体新陈代谢的速度在会比较低啊，所以呢这个时候运动消耗能量的速度也比较低，那么燃脂效果也不好。实际上呢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选择在下午4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这个时候呢是人体代谢速度最高的时候，体能也达到高峰，心跳频率和血压都在上升，所以呢运动之后效果最好。 嗯，所以说大早上的就别跑步了， 又给自己找了一个辙， 该吃早饭吃早饭。 嗯， 继续来看误区二啊，就是运动之后放开吃也是不对的，不管是健身还是减肥都是三分练七分吃。那锻炼固然是很重要啊，正确饮食在运动的减肥中是更加重要的。来看正确的做法，运动的同时呢，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蔬菜和水果都应该去适量的摄入，而油炸食品、面点、甜点应该是忌口的。往往忍不住吃了一小口蛋糕，摄入的热量跑步一小时都消耗不了。 嗯，所以呢，千万不要，对三分练七分吃有一个误读，就认为说哦，练是一小部分，吃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多吃一点。 对，我刚刚读到这一句稍微有点欣喜 是吧， 激动了一下， 产生了歧义。 嗯， 但是不要给自己找借口，人家说的是吃的有营养。 对，要适当的摄入。 是啊， 再来说误区之三呢，就是运动的时候喝运动饮料。如果您运动的时候或者是运动之后用运动饮料来补充能量的话，很可能就把刚刚减掉的热量又喝回来了。所以有些商家在卖饮料的时候呢，其实是这个怎么说，夸大宣传，或者呢是误导您认为说有些运动饮料能够起到一些作用。 对， 正确的做法呢，就是运动员在特殊情况下需要喝运动饮料，但是对于大多数锻炼者来说呢，水才是最好的饮料。 嗯，多多的喝水。 是， 来看误区四，不计划反正运动就能瘦。比如说昨天跑步，今天瑜伽，明天腹肌训练，没有明确的目标，也没有针对的目标去设计的训练的方案，训练呢没有预定的强度与时间，当然就不会有理想的结果了。那正确的做法是制定适合你的体型目标的健身计划，应该具体到练什么，练几次，那每次多少时间，强度怎么样，并且呢要坚持到底。 还有一个误区就是一旦开始健身，效果呢就会立竿见影。这个塑造体型啊，这真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该期望在一两个星期内就会有明显的效果。那一般来说呢，每周减掉一斤的体重就是比较好的一个进度了。如果是男性呢，可能还会更快一点，女性呢，可能速度上会再慢一些。所以呢，调整好心态，正确的做法就是，如果你是运动新手的话，应该至少坚持运动2到3个星期才能够看到一点点的变化，要给自己一点点时间，还有就是对自己要充满信心，坚持下去。 是的，再来看呢，运动之后平时就可以少活动了吗？那如果通过大量运动来弥补日常活动的减少，你每天的总热量消耗可能会降低，和你不去健身房是一样的。所以正确的做法是，如果运动让你达到极限，就减少过高强度的运动，平时呢尝试站立办公或者是中间休息一下，远离椅子，在周围活动，在周围活动一下啊，让运动出现在你生活的各个时刻。 是的，是的。所以呢，不要认为说啊，我已经运动量足够了，所以呢家务活可以少干一点了。 哎，对，不能找这样的借口， 不要找借口。我们再来说一下，给您推荐一个最佳的瘦身时间表，您可以作为参考。那么一天开始呢，从早上6点钟到8点钟，这个时候建议您到楼下走走。那对于上班族来说，就走着上班，或者呢是选择健康的方式出行。那么7点到9点这个时间段呢，可以选择喝2杯水，有助于您这个排毒啊。那么到了10点到11点，建议您喝一杯热茶。因为这个时候呢，大脑的饥饿和口渴中心都位于下丘脑，如果将口渴误以为是饥饿，就容易有吃垃圾食品的可能。那么这个时段喝杯热茶或者是来一杯咖啡啊，都能够解渴，而且能够保持更长时间的饱腹感，很有作用。 是，刚刚说到的是10点到11点， 对， 接下来14点开始开心的事儿就开始了。 是啊， 来看14点呢，可以睡个午觉，午觉呢不要睡得太长，15到20分钟就可以了，可以休息一下啊。再有呢，就是16点到20点呢，就可以做一点有氧运动了。那这个时段呢，我们刚刚说到身体机能是最好的，在这个时候运动是最有效的。再来看一下，15点到19点就吃晚餐啦。那么为了确保半夜不会饿醒，晚餐呢应该加一份健康脂肪。还有呢，就是到晚上的20点到21点可以喝杯酸奶。睡前呢可以吃一些低脂的酸奶，不仅可以为接下来的进食做好准备，还有助于大脑分泌褪黑激素，可以改善睡眠的质量。 哎，也就是说呢，如果您想要养成一个规律的生活作息呢，那么其实每天安排好自己的其他的这些要做的事情，那么到了晚上9点钟的时候，其实就开始要进入睡眠状态了。 是。 那么晚上九点到晚上10点半这个时间段呢，建议您要远离电视、电脑还有手机等等的电子设备，而且他们发出的这个蓝光呢，容易破坏睡眠。睡前您可以选择看看书啊，洗个澡啊，调暗卧室的灯光，进入睡眠的一个过程。那么晚上9点半到晚上11点这个阶段呢，真的就是定时睡觉，有助于保持更高的睡眠质量，瘦身也会更成功的。 刚刚跟大家说到的这个良好的作息时间，其实我真的觉得就是晚上睡前的准备以及要早睡觉，对于减肥和健康来说特别重要。其实刚刚我们说到了，就是要远离电视、电脑、手机等等，我觉得尤其是手机， 是 就真的要少看。它不但是影响睡眠，而且好多朋友喜欢深夜放毒啊， 你说这个时候 本来都你都已经 有点饿、 啊、这个洗漱好了，然后都已经特别心态平静的，然后躺到床上准备要入睡了，这个时候哎、 嗯、 看到朋友圈里边有人晒美食了， 对，有 有人晒夜生活了，你说你是起还是不起？ 就把它黑掉。 太狠了 啊！因为一次睡眠，然后绝交一个朋友，好像损失也有点大， 所 以还是及时 要用手机。对 对，啊，我们继续来说，你是不是惊出一身冷汗？ 哎， 不知道老姐姐这个思维断在哪里了。 好，我们继续来看资讯啊。 嗯， 那么来看一下针对部分游客过度使用公厕厕纸的行为，那么天坛公园呢开始出新招了。 哎， 那么在园内的厕所试点使用了人脸识别厕纸机，是以技术手段去控制厕纸的使用量。那么有关负责人表示，试点结束之后，如果市民游客反应良好，全员呢都会推广使用，如果说反应不方便，就会再寻求其他的方式去试用。 嗯，我觉得肯定是发生了很多不文明的情况，所以呢公园才会出此下策呀， 所以大家还是要自觉。 是啊是啊、嗯、我们再来看教您四大绝招，可以呢用肉眼来识别假币。首先呢就是看水印，这个荧光透视真币呢可以看到透光性很强的水印的，这个比如说100块钱吧，就能看到水印很强的100。 嗯， 如果是真钞呢，那么左下角的100的这个白水印是高透光的，反光性也很强。第三个妙招呢就是看光变油墨，真钞90度是呈绿色，再倾斜就变成蓝色，有明暗和颜色的变化，您可以试验看一看。第四个妙招呢就是看右上角隐形的数字，2005年版的变换角度呢能够看到隐形的100。 嗯， 就是因为最近呢可能也是因为我也关注到一个事情，那么就是呢这个大量的高仿假币流通，所以呢也造成了很多市民的一个担忧啊，所以呢这个警方也是特别提醒了，如果冠字号为 M3B960 还有 J77D36 以及 M3B9 开头的100元的纸币有可能是假币。 嗯，所以可以看看自己钱包里的钱啊。 是啊， 其实这四大绝招还有刚刚你提到的高仿流通假币的事情也是让人惊出一身冷汗。 是啊是啊， 所以在我们生活中在这个用钱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点。 嗯 嗯，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有什么小你有没有什么惊出一身冷汗的小故事？ 是啊， 可以分享给我们。 别紧张，待会儿尽情来发言吧。 一起来听一首李健的沧海轻舟。 若说云烟 山涉水看不清，命如山，云似轻舟。世间沧海。 这是吴宇来了，嗯，在春分的今天听着李健的这首《沧海轻舟》，就觉得我今天一定能够立起那颗蛋。 祝你成功啊！希望 很飘，很飘逸啊！ 希望明天你能带来好消息。 好 啊，这么样的童心未泯，真是让身边的朋友都担心出一身冷汗呢、啊。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就是说一说什么您做过什么事儿，然后惊出一身冷汗，或者遇到什么样的事情，然后也是被惊出了冷汗。 嗯 啊，看看各位的分享吧。啊，哎，这个朋友叫瑞希，他说呢，我这人吧，从小遇事就稳，一身冷汗这样的事情，其实呢是很少发生的。 嗯 啊，但是也不是没有，比如说梦到数学考试的时候。也会从梦中惊醒，但是现实的考试中呢，其实呢，任何的考试我都还是属于那种不太紧张的，心理素质很过硬啊。 嗯，不错不错，我刚刚还想说，就最后一句话好像让人设崩塌了。 那、 然后真的到了最后一句，又转回来了。 但是他潜意识当中，因为梦有时候就是人潜意识的一种反应嘛， 嗯、 所以他潜意识当中其实还是有一些就是让他担忧的事情。过不去的坎儿，比如像数学考试。 好吧，学霸的世界我不懂啊。 哎，但是我觉得他受他启发，我想到了，就是很多人呢，就是有些事情可能他说出来，咱们觉得说，哎，一件小事儿啊，并没有那么样的值得紧张，为什么他会惊出一身冷汗呢？可能真的和心理素质过不过硬是有关系的。 对，一定跟性格有关呀、啊嗯，承受力。 没错。 嗯，来看这位叫做幸运的朋友，他的朋友就不会太幸运啊。他说欢乐谷的万圣节我一直出着冷汗，同去的朋友还诚心的吓唬我，在背后偷袭我，我被吓得回身就打，结果他的摄像机被打掉在地上。 哦，那个朋友可能真的后悔了。 是啊， 嗯，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对自己的这个胆量啊没有足够的信心，就有一些活动呢是可以不去参加的， 有一些电影也不要看。 是啊， 我真的是不敢看恐怖片， 遗憾万年呀。是吧， 真的要就是害怕的时间太长了， 有些阴影一旦形成了之后是抹不去的。 对对对对对。 啊，再来看这朋友吧，他叫胡一刀的爸爸。他说呢，这个家中这个卫生间的水管突然爆裂，幸好我当时人在家，惊出一身冷汗，后怕呀。 嗯， 突发事件。 嗯，没有造成更多的这个什么啊， 对对对， 损失。来看这位朋友说，小时候不乖，读书不用功啊，不及格，同等敬家长、家长会。只要我妈板着脸啊，手持某一个物件，比如说拖鞋、扫把、鸡毛掸子，我就会非常的害怕，啊，有冷汗，心狂跳。你就不能好好考吗？ 是啊。 但是呢，我妈手里没东西，我也冷汗，她会掐我，除了脸会紫掉。我妈太厉害了，这重点是你妈厉害吗？ 我在想啊，真的，她可能就是因为一直找错了重点，所以这么多年一直挨打。难道你不应该花一点力气把学习成绩搞上去吗？让妈妈省点心，然后也不会遇到这么多的事情， 自己也不用出冷汗了。 是啊，是啊。 嗯， 哎呀，来看这朋友吧，他叫呢 Dina， 他说呢，啊，去超市买东西，哎呀，当时呢，恨不得推满了两车呀，就买了很多，到结账的时候发现没带钱包。 好尴尬呀。 哎呀，我想他就是那种什么手机上支付的那些软件里边余额可能也不足， 更尴尬了， 默默地把东西再放回去。 嗯， 其实真的是这样，有的时候就是比如别人说哎呀我钱没带够， 嗯， 啊没关系，我们这可以手机支付啊，我手机支付吧，啊手机的钱也不够。 对对对， 对不对？ 好尴尬， 就真的就待在那儿了。 对啊，我觉得这个超市的工作人员可能比你还就是还会冒冷汗，说我们这么多的支付方式居然都满足不了你。 其实这个时候应该有一个帅哥出现 啊， 来他的钱我来帮他付。 嗯， 一个美好的故事就开始了。 是啊是啊，我觉得很多事情可能只能发生在电视剧里或者是小说里。 好吧， 不要想太多 啊， 还是代购前出门才好啊。 推满一大车估计帅哥也不太想帮你付钱， 只有代购了钱你才能够帮帅哥付钱呢。 也是个办法。 嗯， 来看这位朋友说在学校的时候打热水要回屋洗漱啊，然后送水房拎着暖瓶回去的路上，砰的一声，这个底就掉了，然后暖瓶炸了。他说，我就吓出了一身冷汗，心想完蛋了，啊，我穿着拖鞋，然后赶快去用凉水一直冲，后来只有一个小印。现在想一想，多亏学校的水不开啊。学校真是得罪了你啊。 对啊，这个故事居然是急转直下的一个剧情。然后但是我在想啊，就是上学的时候真的都有那种打热水的经历吧，然后那个 都有， 我记得就是很多同学还会就是他可能是为了方便吧，然后就会把那个水壶打好了或者是空水瓶都放在那个打水的水房里。 嗯，对，排队。 对，然后呢水房里边会堆好多的那个暖水瓶，然后时有发生暖水瓶爆炸的这样的事情，就听到砰的一声巨响， 嗯， 然后惊出一身冷汗。 是是是，嗯，所以像这种高危的用品还是离它远一点。 对，还是勤快点吧。 来看这位朋友叫181，他说呢，通宵准备换灯片，好不容易做完了之后群发邮件给大家，长舒一口气，结果到演示的时候发现自己的电子板因为缺少某些圆而打不开，那叫一个热血冲向头顶，马上就变成一身冷汗。那好在群发给的大伙能打开，也算是有惊无险的哆嗦着演示完了。 哎呀，这个 PPT 可能也是让很多人心惊肉跳的一个存在。 嗯， 就是越是感到这个重要的时候需要它了，啊，万事俱备只欠你把它打开的时候呢，就会发生一些让你意料不到的状况。 嗯， 希望遇到尴尬的时候都能够被化解吧。 是， 嗯，来看这朋友，这叫泰勒尔，他说呢，发现手机丢了，啊，惊出一身冷汗，找到后发现没有接到女朋友的电话，更是一身冷汗呢。难道你不应该是接起电话向女朋友报喜吗？为什么还被吓成这样？ 好吧，女朋友自省一下啊。 嗯 嗯，继续来看刚刚那位老被妈妈打的朋友。他叫做小小啊，说晚上做了噩梦，牙全掉了，括号牙不好的同学懂的。我还真是不太懂。 我懂我懂。 他说瞬间醒来心狂跳一身冷汗。你还真是容易心狂跳。 是啊， 直到第二天精神萎靡，哎，没事了没事了。 就是哪怕你都 他好逗啊，这个朋友， 哪怕已经清醒了，但是梦里面发生的事情还是能够困扰你的生活。哎呀，来看， 他的生活也是多姿多彩。 是啊，啊，来看这朋友叫王斌，他说呢，一次下班坐公交车回家，车上人太多了，下车的时候正准备看看时间，一身冷汗，因为手机不见了，然后在身上摸了个遍，确认是被偷了，镇静之后到营业厅去补卡，啊，补充了一句哈，说那天刚好我发工资，就幸亏发了工资。 对对对，还好发了工资啊。 是啊， 嗯嗯。来看这位朋友说，这位朋友叫做我爱香蕉，他一定是一位诗人。他说，我是一只鱼，当我看到一只大鱼要来吃我的时候，我就一身冷汗。他比我有童心的， 是是，他才是真正的童心未泯，又是一个顽皮的朋友。你能不能醒一醒？哎呀，接着来说 吧。你是怎么说得出来的？你还是一条鱼，天哪！ 是啊， 服了。 来看看还有没有朋友有更惊人的这个发言哈。嗯，好，哦，哎，这朋友叫飞飞飞满天，他说赶飞机，到了机场的时候发现没带护照，彻底整个人都颓废了， 然后就要回去拿呗。 嗯，那肯定航班会有延误，他会误了航班。 嗯， 说叫 D 的朋友说，小时候每次周末啊，父母上班，我就偷着在家玩游戏机，但是不敢开声音，耳朵就听着楼下汽车的关门声啊。 嗯， 院里没有几辆车，所以我能听出我爸车的关门声。有一次呢，我爸没有开车回来，所以一听到钥匙开门的声音，我的冷汗啊，我的头发都竖起来了。 嗯，但是 总之就是说，你小时候又能玩游戏机， 嗯， 家里又有车 啊。哦，你 get 到的点是在这里是吗？ 所以你又吓出一身冷汗啊。 哎呀， 好多小伙伴都在看着你。 我在想，有时候我们觉得可能，哎，我在这方面是不是有一些就像特异功能一样，比如说我就是能在什么各种嘈杂的声音当中辨别出哪个是爸爸，什么上楼的声音， 这个都可以， 啊，开车门的声音， 嗯， 可能就是百炼成钢，在生活当中磨练出来的。 心虚的事儿干的太多了。 是啊是啊，冷汗出的太多了，慢慢慢慢就，啊，这个练出了一项特殊的功能。接着来看吧，哎，这朋友说的，他老王，他说呢，嗯，爱人在产房里，啊，虽然当时是七月的天，但是我整个人在外边都是冷汗呢。 这是真紧张。 对对对对对。 嗯，来看一下这位叫再看最后一位朋友啊，这位叫小婷的朋友说了，零分的卷子被妈妈找到。有木有？有木有？我有，而且是藏在书包的夹层里。老妈洗书包洗着洗着就变成了我柜搓衣板了。 我现在想，我其实童年的我们还是挺单纯的，就是的，哪怕是考了不好的成绩，我们只想到把卷子藏起来， 嗯， 从来没有想过毁尸灭迹这回事儿， 没有想过要销毁它。 对对对， 觉得零分的卷子还挺珍贵的， 也是自己奋斗过的足迹啊，还是要保留下来。 啊，嗯，哎呀。感谢大家今天特别有意思的分享吧。 是啊是啊， 嗯， 我们希望生活当中就是这样的事情呢还是少发生一点，虽然有些事情事后想起来会带给我们一些快乐， 嗯， 但是呢还是希望不要有这种突发的状况发生，希望我们能够从容地面对每一天的生活。 是的，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那么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见喽。 北京时间九点整 ，FM 986再度零。